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录一集发达唔识人， 发达梗系唔识人啦。 唔系好老实讲啊，屌你老咩！我有好多老友发达真系唔识人。 喂，其实你以前发咗达有冇唔识人咧？ 好老实， 你都叫发过小达啊？ 发 过小达啦，系咯。 老实讲啊，有 系咩？ 尤其唔识啲同事咯， 系嘛？ 即系同事， 但你一定要翻工，一定会识噶。 屌你老咩！你同我倾偈唔捻睬你咯？ 系啊， 系啊，真系噶。 哦，点解咧？但系之前又会睬嘅。 之前同埋間房好啲， 但佢都唔知道你發達㗎啦。你發達，你肯定收收埋埋嘅。 有兩樣嘢你掩飾唔到啊！ 嚇， 第一係貧窮，第二係咳嗽， 啊、 第三樣嘢咧就係咩？就係你有錢，但有錢嘅人掩飾唔到啊。有好多嘢好多好 detail 嘅嘢你係掩飾唔到，除非你個人真係即係你發達，對生活冇要求，即係一樣爛衫爛世啊！屌你老咩，用啲嘢真係古靈精怪啊！ 嗯、 如果唔係咧，有幾樣嘢，第一可以出賣到你嘅 名錶啊， 名錶第一都唔。即係有啲人都唔係戴錶，但係有幾樣嘢咧，就即係好呢個蓋咧揭開咗咧就好易輕機。 咁樣， 咁咧、有幾樣嘢咧就真係即係好難去掩飾嘅。第一鞋，窮嘅人通常咩咧？一對鞋，波鞋，嗯、即係波鞋就牛仔褲又係佢，乜都係佢嘅。有錢嘅人都好少。 屌！但係你講緊你嗰份底薪都兩皮幾啦嗰時候。 咁都要養屋企嘅大佬。 屌，咁你兩皮幾？你其實買衫褲鞋襪嗰啲，使得你幾多啫？ 係噶，屌你有頭家，我見好多同事，屌你有咩著拖鞋嘅大佬，即係真係好著拖鞋，即係掩飾啊！即係你有錢嘅時候好難掩飾嘅，即係尤其香港呢個物質社會主義社會，你真係好難去掩飾你冇錢呢樣嘢嘅，即係你好多 detail 嘢都人哋一望落去，因為你而家嘅資訊好發達，你真係好難掩飾得到嘅真係。即係你話好窮嘅人哋一定唔會覺得你好窮啦、啊。即係你話好有錢，人哋未必知道你好有錢，但係好窮就一定係睇我唔似好窮嗰啲咯。即係你掩飾唔到嘅，太貧窮嘅話，即係你有錢嘅話，真係掩飾唔到嘅。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真嘅。等於阿一月姐啫，一月姐佢話俾你聽窮，你信唔信啊？屌！ 喂，但係咁你嗰時候其實個心理變化係點嘅咧？ 心理變化好似暴發户咁想打人咯，周圍有啲死敵想打。成家想打人啦，呢个系第一啦，屌你老味！第二样嘢啊，冇得买嘢啦。第三样嘢都冇啦，真系冇乜变化，都系即系购物啊，同埋即系。 不过调翻转啦，讲真，即系 唔系，同埋一样有个变化好大嘅，心境变化，个人同人冇咁多争拗，真系噶。你以前屌你老味，哇搭地铁嗰阵时谂翻起。屌你老命！喂，我坐个位，你有啲咁嘅柒头，咪将自己嘅表面面积不断扩大嘅。坐地铁嘅时候，一个人搭两个位。而家我心谂翻嚟，几蚊啫，咁丑怪嘅。你搭地铁几蚊啫嘛，系咪啊？你咁丑怪都有嘅，你有钱。即系讲真一句，你再即系你搭的士，讲真，你香港底搭五百零蚊的士，即系边度去捻到啦？即系五百零蚊好远噶啦，即係我心諗，屌你幾蚊啫，咁跌都跌咗，咁核突都有嘅，即係一有錢個心態咪變咗。 不過我調翻轉香港，就係、是、咧如果你身邊咧有啲朋友咧係因為咩原因唔知點解發展大啦，你如果你就算啦，你唔會即係就算佢唔疏遠你咧、 啊， 其實咧你作為一個普通朋友咧，你都好自然咁去疏遠佢。 我哋講咗今集嘅發達唔識人嚟㗎。 講咗啦，就係、是、因為即係唔係因為因為你作為一個咧，即係自己會感受到有自尊嘅嘛，係咪？即係咧你又會擔心，即係如果比較真嘅一個答案咧，就係、是、除咗咧你會擔心咧佢點樣睇你之外咧，其實你都好擔心佢會傷害到你。 咁啊 係。係啊，即係咧，我試過打算我有个大学同学咧，后来出嚟做咗明星嘅， 系咩？哦，我知边个啦，屌个龙尾 咁啊，唔讲啦，咁样。咁有一次咧，就我出去再影相， 系做翻佢。 大家正倾坐企正对面， 啊， 四目交头， 冇啊，咪唔识你咯， 冇打招呼。 屌，不嬲，我人啲性格都卵衰噶啦。 即系唔系嘅，大学读书有两句嘅，即系讲到两句嘅，即系但系咧就系、是、你嗰时候咧，心里边自己都会谂啦，我同佢打招呼人哋即係你又做緊嘢啦嗰時候，人哋都唔知認唔認你。 啱啱。 係啦，即係人哋如果佢認你嘅時候咧，咁然後咁喺公眾場合嚟噶嘛。 啱啊。 咁然後人哋就會問下啊，你認識呢個人係邊個嚟嘅？ 啱啊。 如果咧， 我送屁先走。好啊。屌你老味啊！喂，對唔住啊。 唔緊要。 喂，唔好意思啊，順哥。 咁咧，如果佢係即係佢唔打。 開個窗吹下先，臭撚親你屌！ 唔係，即係在佢嘅立場嚟講咧，其實佢唔識你咧，或者係你唔表示識佢咧，對雙方嘅著數都多啲嘅。 啱、 嗯。咁、啊、如果喺街見到，咪就係、是、微笑點下頭咯。嚇、啊啊！即係再唔會話翻到去以前話誒、 我講單嘢俾你聽，一定要炒我嚟、啊。話說無線咪一個明星，我識嘅。 哦，係啊。 啊！我話俾你聽，我識佢嘅時候係佢冇錢，我有錢啊嘛。 嚇、 啊！識佢嘅時候。嗯之後就係佢有錢，我冇錢啊嘛。 嚇！ 我話俾你聽，有一次喺尖沙咀撞到佢，佢同埋成班闊太一齊。佢喺一間沙龍出嚟啊，剪完頭髮一出嚟，好似我而家同你咁樣樣。你知唔知道我做過咩動作呢？第一時間擰住面即刻走。 嚇！ 咁咧，阿寶寶龍就問我：你做咩啊？我話：你睇下阿邊個喺度？咦，佢係喎，咁快走啦咁樣。咁點解呢？第一，你唔知道人哋有冇狗仔隊嗱。佢嗰陣時做緊明星兩套戲上緊啊。人哋影到你同人打招呼，人哋点应你先？第一、 嗯， 第二，你保存自己嘅自尊嘅时候，如果人你叫佢，佢唔应你，你咪好卵鱼。第二样嘢，如果你叫佢，佢用好冷淡嘅方式回应你，你啊都好卵鱼。但系如果人哋真系回应你，系好耐冇见咯，狗护士，侧边嘅人问佢，你仲鱼？喂，边个嚟？咁你就死。咁所以要大家好过啲嘅时候，第一时间令你唔走。 系，同埋系你唔會攀談， 啱啊， 即係咧，到時就已經係攀談啦。即係咧，只有一個情況，即係咧，我身邊都有啲，其實咧，身邊都有啲好有趣嘅朋友嘅、 啊。 我朋友佢係呢個一個銀行嘅太子嚟啊。係。冇啊，即係大家，即係佢其實，即係佢個平時，即係佢家教係好嘅。 係。 即係有一啲有錢人家教係好嘅。 男定女嚟 㗎？男仔嚟嘅。特別咧係佢細個嘅時候咧係即係。咁你成個 family 咧都可能有錢，啊、但係你可能有啲窮嘅親戚咁樣啊，俾個窮嘅親戚湊大嘅，所以個細路仔咧好有家教嘅。係。咁有時大家即係咧，大家傾開偈，佢係一個好好嘅人嚟嘅。係。你就即係你嗰時候，你咪就會同佢做好朋友咯。即係你或者同佢一齊嘅時候，你都同你就唔會諗一啲同錢有關嘅 issue 咯。係。咁但係咧，如果你係譬如同呢、這個一啲在你認識他的時候，他未有錢的時候，你認識了他一段時間，他發展大的時候，大家頓時沒有東西 談的，沒有 東西談的，即是在我這個長大這段時間裏面，這個經驗都有試過幾次。 我告訴你，等於我們那行而已嘛，阿牛醫生你認識，他真是醫生來的嘛、 啊、 我們這行很有趣，很喜歡跟醫生攀龍附鳳。為什麼呢？因為做事的時候方便嘛，你是醫生，有什麼時候揼鳩你心口，有什麼時候幫你補鑊，到你出來掛牌更壞，屌你老咩，我整家人就找你看，兼不給錢。通常呢啲人就做咩呢？攞着數，因為你發達啊嘛，你係醫生，你有水啊嘛，我咪嚟你身邊攞着數。點解牛醫生可以同我做咁耐醫生咧？我話俾你聽，我咁耐未揼過牛醫生心口，真係㗎。 嗯哼， 即係我好老實講，係阿妹上次去睇醫生碌卡咯，即係碌嗰啲醫療卡咯。咁啊，好多時候我都唔會揼牛醫生心口，因為大家朋友嗱，如果我哋要做朋友，有幾樣嘢嘅，大家唔談利益，但係我哋喺呢個社會上面好難㗎。我哋大家一出嚟嘅时候就係一个价钱牌㗎喇。如果唔係啲人唔使买名表，唔使买名牌衫。因为我要挂个价钱牌俾人知我值几多少钱。我喺呢个市场上面嘅定位系啲乜嘢。如果唔係屌你老咩，我去飲着短褲啦，啱啱先。我有内涵啊，屌你老咩。我虽然个外表唔得，但係我有内涵，我系才子，人哋会啦。啱啱先。呢、這个世界系咁，先敬来衣后敬人。你个价钱牌挂出嚟，已经唔系呢个价钱牌，已经系往呢度特价嘅时候，人哋唔会觉得你高档。一样啫嘛。咁所以你话，即系我哋喺人哋有钱嘅时候，即系阿牛医生咁样计啊。咁因为我唔揼阿牛医生心口，我亦都同佢唔系个关系挂喺价钱里边，我哋只谈纯友谊，即系。有咩咪傾啊朋友，即係傾啊大家生活上解決嘅嘢先，錢銀嗰啲唔是但咯。同埋有好多人嘅心態唔係，哇你醫生食飯，喂屌你老咩你請啦，喂屌你老咩我哋去呢度食啊，去嗰度食啊嗰度。咁我又唔會作高呢啲，但係有好多人唔係咁睇噶嘛。即係你個價錢擺係咁，屌你老咩咪梗係咁。即係喂你梗係要使呢啲噶啦，啱唔啱先？你個價錢擺掛一千人都冇理由帶你去食啲五蚊粒魚蛋係嘛？屌五蚊魚蛋粉嗰啲冇理由噶嘛。但係呢個世界好多人就唔係咁睇啊。 係，即係唔幫你使錢，仲覺得唔俾面你添。 係， 會有咩人 啊？咁所以屌你老尾，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想同人做朋友，想同一啲有錢人都做到朋友，第一大家真係唔好企喺入。 用錢銀去到掛帥先。但係呢個世界好難㗎。 不過咧，我就聽過有個 sales 講咧，咁佢做地產嘅，佢就講過，佢又講過有個説話，佢話咧，佢哋做呢行冇得唔同有錢佬做朋友，因為佢自己只可以喺有錢佬身上面揾錢，同窮人係揾唔到錢噶嘛。佢話同有錢佬做生意，即係佢話其實佢識咁多有錢佬，有錢佬都係好悶嘅，身邊好少朋友，有好朋友好少講真話，或者咧擦鞋嘅時候咧，擦鞋嘅技術唔夠高，即係大家你又有錢，我又有錢，我不過少你少少嘅時候，炒你把撚咩？ 啱啊！ 咁所以咧就佢就會覺得其實同有錢人做生即係做朋友咧唔困難嘅。咁但係你就要有多啲自信心。咁好多時咧，我哋做唔到朋友嘅原因咧，即係或者你同有錢人，你覺得佢有緊錢之後，我哋唔可以同佢再做朋友啦。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源自自己本身的自卑感。 啊， 即係你譬如話，你上次見到邊個，即係TVB 明星仔，你要走的時候，可能有啲部分都源自自己個人的自卑感。因為你擔心你唔係一個有名望的人。 啱。 於是咧，佢唔知點樣介紹你。 啱啊。 係嘛？即係我諗，有時都是咁樣嘅，即係有時同好多人出嚟做嘢都有呢個問題啊！即係人哋明明喺公司咧。可能是做一個助理變經理，做經理變總經理， 唔係同係做老細嘅咧，次次話俾人聽做助理咯，屌佢老母，我識幾個大有錢佬咪咯。 所有有錢佬咧，佢都有個特點噶，就係張卡片冇名， 冇名噶，冇 title 咯， 冇名， 冇 title， 就 係 得個 電 話，得個電話，呢個冇 title 啦。咁有時就係佢哋有個諗法，知名不舉。我有名嘅時候，我使咩話你聽？ 啱， 係即係如果既然你唔識我，就冇嘢識啦。 啱。 即係咧我就咁睇咯，即係要其實即係去到我呢年紀啊，要克服呢個自卑感都唔容易噶，因為你都知道啦，大家行出嚟嘅時候，你知道我已經都唔係著得好靚噶啦。 啱。 跟住然後要去處理呢種interpersonal interrelationship， 即係呢種人際關係裏面咧，你都會覺得。我已經不夠手腕去處理他了，因為他可能他的談吐啦，他的衣著啦，他不會再跟你講以前的故事啦。你看看因為那些嘢講多都無謂，係啦，你同佢即係咧，對於一個揾緊錢嘅人嚟講咧，佢就會覺得啊，同你傾偈有咩商機咧？可以解決到即係點樣可以增加佢嘅收入咧？咁樣，咁你去開始感受到咧，你做唔到呢個部分嘅時候，你同佢就再唔係朋友。係啊，你覺得我喺佢人生裏邊我已經冇利用價值啦。你都好清楚啊，即係所以發達冇朋友咧，其實有時一方面係佢。系啦，佢亦都可能。 我覺得一方面係相對嘅，即係你諗下呢個世界上面嗱，香港係一個經濟型嘅社會，你唔好話俾我聽，屌你老味，香港唔係啊，我好 係農業社會， 我好撚即係爭啲柒頭皮講香港環保，得閒叫你去種菜，你玩嘢咩？你唔好玩嘢啊！ 種菜係嗜好嚟嘅 ，即係你真係唔好玩嘢啊！呢個香港商業社會嚟噶嘛，咁你。大家在一個咁密集的商業社會，我想跟大家講，香港的股市開幾多個鐘頭啊？朝頭早開十點半、九點半啊？ 十點。 十點，之後十二點半休市，之後就兩點鐘開市，就四點半休市，即係開咗幾個鐘頭。屌你諗下，咁快的時間，佢要咁大的上落，當中的競爭係幾大？你即係我哋已經係一個咁快嘅商業社會裏面交往交手嘅時候，屌你老味，大家梗係講錢啦！屌你老味，你唔得佢講心。 可能同埋呢個即係事實上，如果佢係即係而家正在冒起嘅時候，佢嘅時間亦都變得好驚。 啱啊！咁我想即係你講啲廢話冇用啊！大家睇有咩商機㗎啦，啱唔啱啊？ 不過我又想講一單嘢喎，就係咧頭先呢個係一個情況，即係大家再唔溝通，但係其實雖然唔溝通都好，大家都係保護住，即係大家都係保持住一個關係嘅，就係打見面嘅時候都可以打一個招呼，或者有啲咩時候佢至少唔會傷害你，佢 唔 會向佢唔向壞嗰邊走先。 咁好。 即係如果你除非你話喂突然間出去影屎影屁啊！人哋可能見到人就話：，唉，呢個人就出嚟仲認屎認皮，唉，今時唔同我日啦，你估你係邊個咧？咁樣，即係人哋唔會向壞嗰邊走，係咪？咁但係我想講一件 case 咧，就係我有個老友，咁樣咧就佢呢個大家即係佢出咗嚟做嘢咧，就喺間大嘅 PR firm 裏邊做，咁啊成日會 handle 一啲大嘅。 喂，你講大呢啲公司，想買一間公司 Yellow， 你識唔識啊？ 唔識。 YELLOW 唔識 ，Production 嚟啊？ 廣告公司嚟。 我講嘅事，應該我就知道有間叫 Grey 啦，就唔係 Yellow， 係啊。 Yellow 冇聽過啊，係咯。呢、這個咁啊喺啲大嘅 PR 公司度做啦，咁樣咁接到啲大 job 咁樣，咁佢識我嘅朋友，識於微時嘅，即係大家你知道啦，以前有咩好做啊，影下結婚咁樣嘅啫，咁樣收過一千幾百咁樣，咁然後就個朋友出咗嚟啦，咁樣就都捱養幾年啦，喺呢個行頭裏邊咧，雖然冇名，但係咧就處理到一般嘅問題嘅。咁佢亦都揀咗佢去幫我處理一啲 PR 嘅工作，咁跟住拍一條 video 咁樣。咁一般嘅 corporate video 咧，其實咧就由萬幾到幾萬蚊不等嘅。咁樣咧點解咧？就係呢個裏邊，因為 PR event 只會發生一次，你冇得翻轉頭嘅。咁咧唔同嘅 camera angle 啦，同時去拍嗰啲咩即係要肯定得啊，肯定拍得到嘅。咁咧，所以咧就係準成度好高啦。雖然咧個件事咧嘅運作係好簡單嘅，咁但係你都揾可靠嘅人啦。就算有錢都要自己有咁樣。好噶。咁樣咧就後來咧個朋友咧就係開始講到價錢嘅喎。咁然後我朋友咧就開佢好似係九千幾蚊。九千幾蚊。 一個鐘啊？ 唔係三個 camman， 屌你老味，九千幾蚊你 三個 camman， 咁然後咧 total 咧就係三個 camman， 即係三個 camman 啦，咁然後咧再包剪片咁樣，後來仲要俾佢屈埋嗰啲咩做中文字幕、英文字幕， 係嘛九千幾蚊，屌你講緊一個鐘頭得， 咁然後咧就咁然後個朋友咧仲話佢，佢話喂都唔知你中間食幾多嘅啫，咁我朋友已經覺得好冤枉噶啦，咁但係你做嘢你中意講咩講咩咯。跟住然後同佢講，你以前已經結婚啦，千幾蚊一日咪係咁做咁樣。 哇！你屌拆佢啦！ 係啦，即係咧，雖然咧，第一今時唔同往日，但我朋友 講幾多年前啊？ 咁都唔係好多年前嘅，咁但係咁就係咧，你都知道你其實呢個 job 唔係呢個價錢， 啱， 因為有工價噶嘛，你揾邊個做都係噶啦。而家出 邊？我懷疑嗰個撲街中間食撚咗個價，咁你食撚完個價， 再攞出嚟， 再攞出嚟咪咁撚樣咯， 即 係咁撚鞋咯。 你係有咩嘅？有工價嘅，譬如而家出邊千五蚊一個師傅，咁樣三個四千五翻去就要剪咧，咁咪佢咪收你九千蚊，咁咪好抵咯，啱啱好咯，即係啱啱 fit 曬啦啲價錢， 啱啊。 咁但係咧，人哋都係覺得，喂，你都係賺好多喎，咁樣。咁我 friend 個心裏邊啊，梗係好唔舒服啦，即係覺得，哇！你竟然即係我已經唔係開得貴㗎啦，人哋個個都收埋幾蚊，我中間都冇咩冇利潤嘅。係 咯。 喂，做生意講利潤啫嘛，做人工嗰啲叫打工嚇，咁唔係我使乜動之期出嚟啫？你揾間公司做好過啦，係咪？咁你揾我哋啲散户做，因為平啊嘛，同埋彈性大啊嘛。人哋全部所有嘅 production 係短鐘頭計嘅。 啱啊。 你用開多個鐘頭，咁我咪收多一個鐘頭錢咯。邊有得自己一拍膊頭咁爽？ 啱啊。 咁然後咧，我 friend 聽完呢句説話之後咧，哇！真係雖然係話好多年朋友，哇！嗰時候 即刻發面， 唔使講啦，即係呢個咁最尾個工作都完成咗嘅，但係就大家再冇朋友。即係好多時就係到你出咗嚟嘅時候咧，你有機會俾人哋嘅時候，呢個最弊就係咧當又對於一個 佢最大嘅問題係咩咧？睇少咗人哋。 係啦，對後生仔嚟講好難嘅，即係咧有時。唔知邊個企邊個嘅上線，有時係你喺我上線，有時我係你嘅上線。咁然後咧，呢、這個 你係咪有電話？ 唔使我浮先。即係咧，有時係你係我上線，有時我係你上線。咁啱你喺我上線嘅時候，你覺得有啲嘢要交俾我做嘅時候咧，你覺得對我嚟講係個恩賜嚟嘅。而呢個恩賜咧，就係正正令到我心裏邊，即係令到咧，我覺得咧，我係你嘅下把手，係咪？咁都冇問題嘅，因為我收錢做嘢嚇。即係都冇問題啊，係嘛？咁但係你咧再要用一個唔好嘅態度嘅話，咁大家其實幾多感情都冇用。 啱啊，係 啊，即係咧可能係 即係等於一個高人講嗰句説話，你即係要交一個朋友就千言萬語，得失一個朋友係三言。 董彪啊嘛，高人。 彪啊， 係啊，真係高人，真係。 不過我又講單嘢俾你聽啊，順哥，喺我飲酒即係嘅年資裏邊，我以前就飲啲平酒。 咁啊，開風開個冷氣啊！哇，好冷熱啊！唔好意思啊，狗先。 喂，唔好咁講啊，筍哥。 爭啲奶嘢添喎。 奶咩嘢啊？ 爭啲叫咗你個名。 哇！屌你，可唔可以唔好啊？屌你錄咁撚耐，你咪玩嘢啊？咁咧話説咧，我以前咧飲酒咧，就真係唔係飲慣呢啲咁嘅靚酒嘅時候，就真係飲啲平酒嘅時候咧，咁咧就好想要一啲嘅酒杯。咁你而家見過啲酒杯啦，咁我用緊某幾隻牌子都係一啲好專業嘅酒杯。咁咧有一次咧，有個朋友就打電話俾我喎，咁咧就係我識於微時，即係啱啱學飲酒嘅時候嗰個人嚟嘅。 佢喂阿九妹四，我有批酒杯喎，喂擔啦，啊你啱用我嚟送俾你啊咁樣樣。咁我唔使啦，唔使啦，因為講真一句，我知佢，即係呢個人，我即係不嬲都同佢開聯絡，即係知，即係喺朋友之中聽過佢。佢嗰批酒杯係咩嚟嘅咧？就係、是、買咗某幾支嘅即係報紙賣嗰啲六七十蚊嘅紅酒，咁咧就換撚咗一幾隻呢啲酒杯，咁啊多得滯，因為好多人搭佢買，咁咧佢又送俾我。嗰啲係玻璃杯嚟啦，屌你玻璃杯對我冇用啊！屌我而家唔用玻璃杯飲酒啊，大佬。咁咧佢就話：喂，唔係啊，啱你用啊！屌屌屌！嗱，個心不是美意啊？點解咧？因為人哋睇少咗你，即係人哋仲覺得你係當年嗰個舊事。即係嗰種感覺係咁咯。 但有時候我都尷尬，即係咧，你好想話俾人哋聽咧，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影相咁啊，影相個闊度，即係咧個種類好廣闊啊。即係有人幾百蚊影一日， 啱， 有人幾萬蚊影一日， 啱， 有人幾十萬影一日，係啊。即係咧價錢好 睇，係爭好遠咯。 即係咧有時咧，好似我哋而家啲親戚朋友話：，哇，年尾應該好多結婚相影喎，咁樣。有時咧，你心裏邊都想話俾佢聽，誒，我冇乜點做啦，已經咁樣，即係而家唔影呢啲嘢啦，咁樣。咁但係咧，又自己又會覺得啊，有啲忘本喎，因為你靠嗰嚿錢開始噶嘛，冇嗰嚿錢，你今日都唔可以咁樣。係嚇，即係你人行過一條路，你梗係有啲唔好嘅嘢。係，即係一定係會由低賤開始噶啦。係，點解我唔可以做個低賤嘅工作咧？咁樣。 係。 咁但係你又而家又好想話俾人哋聽。因為整結婚相唔係一個光榮嘅工作嚟。 啊！我嗰日係導演，屌你老味！我話俾你聽，筍哥，我覺得自己做導演咁耐最旺啊，同你一齊影結婚相。即係你諗下一個導演接檔，導演影結婚相，拍結婚 video 係幾撚接檔嘅？而家 為千零蚊 咁。係啊！屌你話曬都係個導演大佬。 即係但係你就會咁諗咯，即係呢個你就會咁諗，即係以前你譬如話對一個讀書仔嚟講。 喂，好撚大啊！ 千零蚊好多噶啦，真係 so sorry， 即係千零蚊，你諗下。 喂，但係而家好多人都係靠結婚上養頭家。 唔係仲有幾多人做七十一？ 係啊， 23蚊就中啫嘛。 係啊，都係咁養頭家。 你揾緊千幾蚊又，千幾蚊又，我想點啊？係咪啊？咁你心裏邊就會諗啦，唉，呢個其實就係個世界就係咁咯，即係你係由，即係你一定，即係但係咧，我哋就係咁啦，即係當你而家好嘅時候咧，你就想 就唔想人提起你以前嗰啲 以前唔好嘅嘢，係啦，即係或者你自己都覺得唔光彩，或者對佢嚟講冇嘢嘅，佢覺得影結婚相都好受人尊敬。 等於一樣嘢啫嘛，屌你阿寶寶龍嗰次講開，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都成日講嘅，即係我同寶寶龍都。雖然大家不想回憶起，但係我哋都成日提起。嗱，我而家好中意坐牛仔褲啊！你見我入店都搭牛仔褲啊！咁我買啲牛仔褲係好絕版，亦都係好限量嘅牛仔褲。我以前我識到， 但係限量都可以賣咁多條嘅，好犀 利！你諗咩？一個把我問佢，我上次問佢，你有幾多條啊？嗰條友以為我玩嘢喎。阿先生，你試下一條啊，買一條。我話唔係，我想問你，我倉有幾多條？我買曬佢。嗰條撚咗嗰個牛 O， 即係個嘴個形好似佢吹簫咁撚樣。咁咧話説咧我以前同寶寶拍拖，我著嗰條牛仔褲28蚊啫。即係十零蚊嗰啲，即係我都講過好多次，我135買咯，即係真係窮到你諗下，我嗰陣時著嗰牛仔褲，嗰個年代著紅色牛仔褲，點解屌你老味？因為紅色賣15蚊條啊，幾撚得人驚你諗下？紫色 T 恤著條紅色牛仔褲，屌你老味！哇，真係個褲成咁撚樣啊！屌你老母，真係嚇死狗！我記得我試嘅時候，仲要冇得試喎。即係你唔好諗住有一試我哋牛仔褲，通常點咧買大唔啱翻嚟點咧個褲頭亂曬嘅咯，自己即係接埋佢亂曬，哇幾撚話撚突啊！真係恐怖，同埋屌你老味，真係唔敢出街，我都唔知點撚樣解嗰陣時候夠膽出街嘅，屌你老味！喂，仲有一樣嘢，筍哥，網友問啊，有個網友問咧，佢話開頭聽我哋嘅節目嘅時候咧，你講嘢咧比較生硬一啲，觀點與角度冇咁。切入得咁直接，但係點解而家好似突然間啪一聲開一竅咁？因為佢話好想學你，咁我就幫你回應咗下。 點解你？ 我睇下啱唔啱先，因為我想你親口回應啊嘛。因為你係一個比較慢熱嘅人啦。 講嘢 我了解你就係一個慢熱嘅人，但係你嘅內涵同埋你的觀點與角度係不容否認，因為你搞咗咁多年學運，你喺我認識你嘅時候，你已經係一個好獨特觀點嘅角度。 咁睇講嘢呢啲嘢咧，就係講得多定少嘅啫。即係冇啊！以前開頭唔慣嘛，嗰時候仲有阿牛喺度咧。 係啊係啊， 嗰時牛喺度啊牛啲，你知道牛幾撚激進呀、啊？屌咩？ 點不過佢係咪都係屌嘅啫嘛？牛牛 係咯， 即係佢冇咩社會方面嘅 POV 嘅。 咁同埋講真就係、是、咁你而家年紀大咗咧，即係始終喂三年啊個節目。 你同埋好多網友讚你嘅角度係 你講緊我哋平時咧，你見到年紀大咧，你見到啲阿伯就成暗沉沉啊。你一定係你年紀大，你啲怨氣多咗啊嘛。你後生好多嘢都樂觀嘅，哇！我第一一定掂啊，然後揾好多錢啊。 屌你老母諗啊！ 喂唔係噶，咁你後生你梗係有啲希望啦，唔係屌你好快。 屌你老母，等於我嗰陣時識嗰條女啊嘛，扯下爵士啫。大學畢業一定會發達，屌你老母住山頂，發你老母個閪啊！你老母個閪又發撚咗。 你發現好多嘢事與願違嘅時候，你個怨氣多咗啊，或者咧同埋咧身邊嘅關係轉變得好快。你譬如話你細個啊，有啲以前係朋友，後來就變咗敵人；有啲係同學，後來變咗對手。 唔係呢個係爭同學。 大家喺唔同公司，然後變咗上下手，然後咧就上下家，然後大家喺個大家同樣去賣做緊同一種生意嘅時候，原來價錢大家用喺度搶緊價。這個、 不過你我諗你會即係真係即係接觸得多啲、啊，我哋係少啲。即係同你諗下，我哋護士畢業最多咪爭升啫。 你同樣係影相啊，有啲同學已經收緊幾十萬一個 job 啦。 哇，咁撚！ 你仲收緊幾蚊，即係幾千蚊一個 job。屌屎忽嗰啲！ 你唔知人做乜？ 咁係啦，屌你都唔知人做乜。 唔係，就係、是、總之有。然後今日佢仲揾翻你轉頭幫我哋手，係咪、啊？有啲可能係大家以前係同學，而家係你老細。 咁啊，你唔知人哋做過咩嚟啊？ 咁唔理啦，即係總之喺個關係裏面有好大嘅轉變。其實咧，人就係靠呢啲嘢成長。 咁啊， 你中間你由以前開頭好唔鋸啊，一定係諗住佢老豆同人含撚啊。跟住然後， 哇！你諗嘢咁撚。 咁咪你後來，但你人會成熟噶嘛？ 咁啊係。 你慢慢睇到人哋身上邊有啲優點。 係。 當然啦，佢有一啲肯定係你有啲優點佢冇，所以佢揾你做嘢咯。 啱， 優點可能俾人哋用啊嘛。 啱， 你發現佢缺點無數，不過人哋有一啲，人哋有啲時喺個思考上面有啲嘢。 啱啱等於啲僆模之外，佢冇腦，但係個波三六寸。 我呢個 準備你用啦。 今日同佢傾偈嘅時候，我發現咗，其實佢喺成個製作裏面咧，佢唔係諗緊啲嘢點樣做好佢嘅， 係 佢諗緊啲客嚟嘅時候究竟點樣舒服咁樣走。 啱， 係啦。咁其實咧。思維唔同，我就唔同啦。 啱啊，等於導演同 camman 啫。嗱，啲人成日問我：，喂 ，camman 揸部機嘅，咁點解 camman 唔可以做導演呢？大家喺條片裏面嗰部角色就唔撚同。 係係。 導演係俾一個框架，俾一個方向你大家去行噶嘛，大佬。你 camman 就我話俾你聽啲嘢要乜，你咪煮啲咩我食咯。 係係。即係有時講真就係、是、呢、這個佢咧就係、是、佢可能會成功，可能會失敗啦。但係成功是因為配合到而家呢個世界。係。個世界咧，可能是以前個年代，喂，你覺得啲人係都係食夠燒食夠雲吞，雲吞一定要散味嘅。係。豬肉同埋蝦嘅比例係一定有一個穩定嘅比例嘅。 啊。 而家嘅人諗嘢唔係。 你係咪有電話？ 等間先。係。而家個思考唔同咗。而家個思考就係覺得呢、這個地方唔一定要好靚。 啊， 唔係，即係有啲嘢食未必好，唔係錯，有啲嘢食唔一定要好食。 啊， 裏邊唔一定要講手工，唔一定要用好嘅材料，唔一定要用好嘅師傅，但係裝修一定要好。 啱，最緊要炒舒服。 然後咧就最緊要咧揾啲大波妹。 啊， 即係其實咧就係咁，我幾乎我去韓國咧曾經見過一間餐廳叫 Hot Cheese。是咩嚟嘅咧？就係、是、入到去有啲女帶住個巴嘅啫，帶住個巴，然後穿條短裙。 除唔除得㗎？ 我唔除得㗎，就買咩薯條嘅啫嘛。係、 啊、 薯條、豬扒、牛扒咁樣，二百幾蚊一包薯條嘅港紙，港紙好貴嘅。但係入邊有波體。 我屌咁啊，所以好得。 即係你唔知道我冇入去啊，但係唔知啲嘢好唔好食啊。咁咧就我想即係咁講呢件事係個世界咧，大家個 consumption 唔同咗。你其實咧想食好嘢咧，我哋食都厭曬啦。其實，即 係 今日我去咗蝦仁度食飯，咁又係蝦餃燒賣。係， 但好唔好食㗎？ 好食，咁但係好食咪就係、是。 咪有啲地方收你好貴都唔好食㗎嘛？屌！ 即係蝦係一隻蝦，有個皮好食咁樣。 即係牛肉係一牛肉咯。 啊， 咁你即係而家你好失望啊嘛！即係如果你話唔好食嗰啲係咩牛肉，佢唔係粒啊！ 係啊，屌你老味分子美食啊！屌你老味，等於我嗰、那個屌你老味職員餐廳撲街食只糯米雞皮蛋嚟嘅，屌你老味，擺到明係壞咗㗎啦！屌你！ 第二次入去六月酒樓近排 啊， 請人食飯。 哇！你唔請我食？ 有機會啊！ 啱啱先請咗，多謝你啊，筍哥。 嗰啲算咩係嘢啊？ 唔係啊！屌你啊，筍哥請我食餐好豐富啊！今次真 係。即係呢個咁係因為咩嘅我應該請你食飯啊！ 食咗咯， 我咪收到條爛帳， 咪食咗咯， 咪收到條好多年。 啱啱咪食咗咯， 應該係 食咗，真係食咗， 請你食得好嘅， 已經食咗咯。 呢、這個點解即係入到就算係陸羽咁好嘅餐廳，即係嘅酒樓咁啊，咁入到去其實佢嘅嘢食其實第一次食我覺得哇驚為天人，第二次食哦咪又係一粒牛肉咯。即係我唔會覺得哇！真係即係，但係如果可以 keep 住呢個咁嘅 quality 咧，你心裏邊都會覺得好安樂嘅。 咁啊係， 你覺得食物應該係咁樣嘅。 啱。 咁唔係嗰啲咧，譬如話三蚊一碟牛肉，嗰啲牛肉咬到好似橡膠子彈。 係啊！屌你老味，而家都係咁啦，樣 嗰冇陳皮味嘅。 係啊！屌你，其實總之啲牛肉就唔係牛肉味嘅。 即係啲嘢貴咧，係即係而家好極端嘅，即係咧。一係就係好難食，咁然後咧張凳好舒服，冷氣開得好足，係 啊， 咁其實俾錢俾咗喺邊？俾喺呢度。 俾咗啲冷氣費嗰啲啦，等於尖沙咀茶餐廳啫嘛，屌！旺角啲茶餐廳好撚多，十間十間都唔好食噶。 係，即係而家就係我嚟你坐低食個食啲嘢，即係好似入油咁樣咯。係 啊，即係入爆咗算數啦，屌！ 有電油走得咁樣咯。 哇！屌你，我試過去旺角食茶餐廳，有好多年冇食過啦嚇，不過就 嚇。 咁咧最近期一次係邊次咧就？話說電影傾片嗰次，即係總咗讀緊電影嗰陣時啦，就去傾片，就去一間韓國燒烤餐廳嗰度咧，阿副導演就係一齊喺度食嘢。哇！ 副導演係咪 阿講個名唔怕冇人識佢，阿基哥。阿基哥就話：喂，不如一齊去即係嗰度傾片啦。喂，80蚊就任食韓國燒烤，話俾你聽啲牛肉臭嘅，嗰啲多春魚，屌你老尾！咬落去嘅時候，裏面啲冰都未撚融嘅，屌你老味！佢哋仲話好食，屌你！我淨係食撚咗條腸啫，80蚊，之後我乜撚都冇食過啦，之後可能我要求高啦，屌！即係總之啲嘢非能量食品嚟嘅，屌！但係哇，座無虛，即係座無虛席嘅，屌！ 真係唔係喎，我哋都唔係，即係我哋要求都唔係。 唔係，但係屌我唔明白點解座無虛席，但係啲又好似難食，屌你老味！旺角咪充塞住呢咁嘅茶餐廳，即係充塞住呢咁嘅鋪頭咯。即係總之佢裝修 OK 嘅，又即係又坐得舒服，但係啲嘢就一定唔好食嘅。因為如果佢再擺啲即係心思喺食物度，佢又唔會收你咁嘅錢啦，大佬。佢收你嘅錢，淨係可以維持到鋪租啦、人工啦、啱啱先cover 到啲最簡陋嘅食物咯。即係如果佢再貴啲就一定唔得㗎啦，即係再俾啲好好食啲嘅嘢你，嗰下嘢先得人驚嘛。同埋你話而家食嘢，屌你老味你話即係阿筍哥你話我有要求嗰啲食物似食物嘅，而家啲食物真係似食物，嗰啲收好貴㗎。 係啊， 即係你都唔好諗住，屌你啲食物似食物，嗰啲收得好撚平啊屌！你係咪要 send 啲嘢上 ？send 有 send 有得。 唔係因為筍哥而家就搞緊，即係 搞定搞定搞定俾人，可以打中文啫。 係啊，屌你有咩唔使寫？ 係咯，我覺得即係個即係翻轉頭啦，就係點解你會講嘢好壯啊？其實就係當你發現你個生活差咗，你講嘢就會好壯。因為投訴啲嘢多咗，即係 我又覺得唔係嘅。 你個老細撲街嘅時候，你都要諗下點樣屌佢㗎。嗱，有時你講真，你要屌人嘅時候，你都有方法。 可以直接嘅，你聽我講呢個世界，而家要做嘢非常之間接㗎，所以講嘢有個技巧。 咁即係同埋你有時你屌人嘅時候咧，你有時諗翻轉頭，人哋屌鳩你嘅時候，你都有時都發現自己有錯。 啱。 係啊，咁但係你都要繞過自己嘅錯誤，都仲要屌柒佢嘅時候咧，咁你要需要諗喎。 啱啊。 咁有時諗嘢諗得多，咁你講嘢自然好。 唔係，同埋筍哥有一樣嘢係呢幾年我見到筍哥係即係 突然。仲有因為做生意。 係啦。 啊。 所以個人成熟咗。 冇辦法，即係呢個 同埋睇嘢角度宏觀咗。 係。 你。同埋個人個氣度大咗。 你一定要有啲嘢。 做生意係咁㗎，個韌度好高啊，會令到你。 你雖然有啲嘢你睇唔過眼，好似我上個禮拜唔知有冇同你講。 系， 有兩個大陸佬嚟， 冇， 跟住然後咧，夾住你阿伯姑， 夾住你個伯姑， 即係帶咗兩條僆妹上嚟，咁然後嗰兩個大陸佬，即係咧招搖過市咁樣，我接佢我都覺得好收價其實， 唔係嗰條僆妹係咩僆妹嚟㗎？ 雞嚟㗎， 喺邊度落嚟啊？大陸拖嚟㗎， 大陸拖嚟嘅， 正唔正啊？ 正啊！ 喂，你話一齊玩得唔得先？ 我都想。 你話同佢講啊嘛，屌你！ 其實咧，即係即係嗰時候咧，你就會覺得雖然咧，你覺得其實玩女人，我覺得冇乜嘢。 係，但係咁樣衰就唔好 啦。即係咧而佢咁樣帶落嚟嘅時候咧，佢就係有一種炫耀嘅心態。 啱啱。 咁同埋咧，佢成個過程裏邊咧就係即係嗰兩條女都好煩嘅，其實即係咧嗰啲你發現咧，即係佢不停喺度送波餅啊，喺度送迷魂湯啊嗰啲嘢，你就覺得， 但係同得你哋買嘢都應該好高檔 嘅喎。係咁高檔嘅人先玩女人嘅嘛。 唔係，但係玩啲咁低俗嘅。 唔係㗎，好正 嘅。玩得咁低俗啊！ 唔係咁條女 cheap 啫。你就會你個心裏邊就會諗咯，即係你覺得啊，即係你喺大陸可能覺得好威，但係嚟到香港嘅價值肯定唔係咁嘅。 啱 即係我哋雖然好多男人都玩女人，但係都收埋玩嘅。 唔係我同你講啊，真正高級嘅交際花，即係高級嘅性工作者係點嘅咧？通常喺呢啲咁嘅場合咧，都會扮到好好高貴。好唔出聲，唔炫耀，好低調。 係啊， 通常一啲高級嘅， 因為你唔想俾人哋知道你係雞嘛。 啱啊啱啊， 佢兩個唔係㗎， 一睇就知係雞啦。 即係咧，有時你心裏邊咧，你雖然 係咪著到好雞嘅咧？ 好雞㗎， 一著就知係雞啊！ 你心裏邊好唔安樂，你覺得喂，你知唔知佢醜住唔成？我第一次喺從心底裏邊咧， 哇！咁啊真係著得好核， 用呢一種方法去鬧人，因為咧其實咧，我覺得呢個世界雖然好多嘢好無恥，但我都接受。 佢唔係著嗰啲衣著已經著得好核突嘅， 即係唔係好核突咯？ 即 係 總之好雞格， 雞格，雞格。即係咧，你我其實都接受啲好低嘅道德水平嘅，其實。但係咧，佢咁樣嚟到嘅時候咧，我心裏邊就覺得，唉，你真係唔知我臭字點啫。因為即係大家都會背住人哋咧，可能做好多好收家嘅事。譬如話，可能去偷偷地去盜龍磚啊。 你講開雞格，我話俾你聽，有一次我搭的士，我講過咪好似上集講過係咪啊？咁咧有一次搭的士喎，咁咧荃灣就搭埋掹的啊，翻嚟呢個元朗啦。咁我算喺荃灣地鐵站嗰度，咁咧個搭嚟掹的，咁我 屌我成日好似而家香港唔見曬啲嚟掹的嘅。 有，屌你夜晚黑兩三點幾撚多。咁咧我坐喺度得四個人嘅嗰陣時架的士，咁咧個的士佬同我哋講喎，咁啊嗱三條女我一條仔，咁我坐後邊。咁咧個的士佬咧就話，不如咁啦我哋而家都係得翻四個人，不如每人俾多$10，我話開車費事再等啦。坐喺的士司機隔離嗰條女，嗱我形容一下佢嘅衣著先啊，清湯掛面，長頭髮，斯斯文文套裝，揸個手袋，拎個公事包，我以為 Miss 嚟㗎啦。你知唔知佢只要個的士司機講呢番説話，你知唔知嗰個女嗰條女點咧？個四眼妹嚟啊，指引咗的士佬講。嗱，呢番説話我不錄，即係真係冇偷雞過，好似講過，有冇講過冇？我屌你老母啊！你而家呃我錢啊！我屌你老母貨喺加$10撚貴，講咗差唔多兩分鐘粗口，個的士佬俾佢屌撚到落車食煙，落車行個圈，食完煙之後上車，我哋繼續等多陣。你諗下，嗰條女屌你老母，佢樣幾撚純品啊！一睇就唔知係性工作者，但係你聽佢嗰番説話就一聽就知係性工作者，肯定嗰晚冇黑。我屌佢老母，一坐低，你話加佢$10，咁咪狂屌你老母咯！哇，我聽輪完目定口呆，大佬。但係我側邊嗰兩條女冇嘢喎，我懷疑嗰兩個都係啲咁嘅人。 即係咧細個咧就唔知道嗰日嘅心情好影響你嘅工作嘅，大個就明白啦。即係咧有時你見到啲人咧突然間亂咁屌鳩人咧，你點解你個亮度會多咗咧？有時到你對女老闆都係㗎，老闆嗰日突然間好撚火爆，係咁捉住你，係咁屌啊，細位又屌，大位又屌，但係平時好多嘢都走得甩㗎嘛。係 啊， 呢樣嘢唔理，嗰樣嘢唔理，屌今日咁撚火，肯定係啲事。即係咧嗰日突然間話，喂，點解你個夥計點唔翻工啊？跟住我話。冇啊，咁遲到啊緊嘅啦，心裏邊諗。哦，係啊，今日咧有啲件要送啊，所以晏咗翻工，唔好意思嚇。跟住然後咧就佢話個個都遲到嘅，有冇搞錯啊？點解咩蝕錢啊嗰啲嘢？唔係嘅，我哋成日都遲收工嘅。 喂，不過講真一句啊，你點解嗰個人會突然間即係轉變咗咧？我一樣嘢我想講，但係我擺喺心裏邊又唔敢講。通常一個人咧富有咗咧就會係咁。嗱，我舉一個例子，鄧公子見過啊你？ 見過。 我未見過鄧公子發嬲。 係咩？ 係啊，我真係我識鄧公子咁多年，我未見過鄧公子發嬲。點解？用錢可以解決到啦，所有嘢。為咩少嬲？生活上邊根本都冇拉鋸。 都有嘅， 冇拉锯啊！ 即系你话富有咗系真嘅， 你富有咗，你生活上面富有 了，但系唔系嘅，即系咧系拉锯，系你个去到邓公子咁富有可能少啲，你唔会同人比较啦嘛。 咁啊系，同埋佢冇拉力噶。我见邓公子咁耐真系噶，佢唔会为我未见过佢发脾气，唔会为工作发脾气。 我呢个环境唔同嘛，我而家仲系谂紧，即系喂，我虽然搵一千啫，人哋搵十万咁样。那個分別係咁奇咁大嘛，同埋嗰啲人成日朝對口晚見面，屌你好撚火棍啫嘛。咁你仲耐做嘢嘅時候，你知道，同埋你知道其實而家啲公司咧，即係大家合作嘅時候咧，你嗰部分係值錢嘅，佢唔俾錢去買，因為佢選擇多。 啱。 係啊，咁然後你心裏邊你就會好多怨恨。係啊，我即係雖然咧，你講話我唔做你，我做第二度咁樣。咁我而家喺大學教書咁樣。咁收入都 OK 嘅。係。係咯，咁啊。有得閒走下水咁 樣。唔係你大學教書，你有冇同啲靚妹講啊？喂嗱，你如果想影相影多啲咧，影好啲咧，話説咧就要屌屎忽嘅。咁咧點解嗰啲攝影大師可以影到相？因為個個基佬嚟啊！佢個屎忽俾人開撚完光咧，咁啊點啦？屌你老味！ 係廣告公司有句流行嘅笑話嘅。佢話咧點解啲基佬啊特別有創意咧？佢話其實咧我哋人體咧嘅穴位裏邊咧有個叫鳩尾穴。咁尾穴咧藏喺个屎窟窿入边嘅，咁你成日咧去刺激嗰个穴道嘅时候啊，你嗰个人个灵感咪膨大啲咯。 哇！屌你，你快啲同啲学生妹咁讲啦，屌你啦，咁有屎窟屌下益下我啊，大佬，你话我撞胶啊嘛，屌！ 讲到呢度， 好啦，咁先啦，大家拜拜。